反正滴答滴答在心中，我的眼眶闪烁闪烁好空洞，我的心跳扑通扑通地阵阵激动。我问自己要你爱你有多浓，我要和你双宿双飞多冲动，我的内心忽上忽下地阵阵激动。明天我要嫁给你啦，明天我要嫁给你啦，要不是每天的交通烦扰着我所有的梦。明天我要嫁给你啦，明天我要嫁给你啦，要不是你问我，要不是你劝我，要不是适当的时候你让我心动。滴答滴答在心中，我的眼光闪烁闪烁好空洞，我的心跳扑通扑通地阵阵激动。我问自己要你爱你有多浓，我要和你双宿双飞多冲动，我的内心忽上忽下地阵阵激动。明天我要嫁给你啦，明天我要嫁给你啦，要不是每天的交通烦扰着我所有的梦。明天我要嫁给你啦，明天我要嫁给你啦，要不是你问我，要不是你劝我，要不是适当的时候你让我心动。明天我要嫁给你啦，明天我要嫁给你啦，要不是每天的交通烦扰着我所有的梦。嫁给你啦，明天终于嫁给你啦，要不是你问我，要不是你劝我，要不是适当的时候你让我心动。